九九 TV 喵知识，我是 Joy。 Hello，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Joy。今天我们来讲一个人脑入侵技术。马斯克可以说是科技界最具有人格魅力的人物，从制造电动轿车到开发可重复利用的火箭，别人的火箭都只能用一次，或者就是直接爆炸。但是他的就可以来回使用，真的是又环保又节约，而且在他的名下也有不少出色的成就。但是如果谁敢说马斯克做的某件事不够突破性的话，你可以预期他以及他庞大的狂热粉丝团会猛烈的反扑。最近就发生了一件事，一名英国学者在8月29日对马斯克的神经科技与脑机接口公司 Neuralink 的项目演示做出批评。那我们就先来看看马斯克的疯狂计划是什么吧。脑机对接就是一个极富野心的计划，就是将人脑与电脑连接。它最终可能会令患有帕金森症的病人可以通过头脑思想来控制他们的身体运动以及操控机器。有很多科学家已经在这个领域进行研究，但是马斯克的雄心要超过大部分人。他说的是要发展超级人类的知觉力，就是拓展人脑的能力。他认为这是对抗人工智慧威胁的一部分。这到底是什么技术呢？我们如何可以对抗人工智慧呢？我们之前有一部关于人工智慧的影片，由于对 AI 的不信任，所以人类就要开始武装自己，将自己变成人脑机器人吗？这只会出现在动漫或者是电影中的情节，它真的要来到现实中了吗？近年来，人工智慧不断挑战人脑的极限，屡屡打败人类高智慧顶级围棋棋手。《荷里活》电影中人工智慧统治全球甚至消灭人类的故事似乎不再是虚无缥缈，成为了必须研究面对的问题。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展示了他的大胆方案，就是人脑入侵，利用人造颅内网络将人类打造成超越人工智慧的灵体。而他也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企业家，在被合伙人出卖，被逼离开他一手创办的网络银行之后，他就看中了火箭这项当时认为又烧钱又风险高的行业，没想到被他做得有声有色。之后呢，他又独步全球，制造了这个豪华的电动车。接下来呢，他还要做太空旅行以及移民火星。这样子的一个人，看来地球是锁不住他的灵魂了。而这个看似疯狂的人脑入侵的计划是他想的，那也就不奇怪了。人造大脑的想法与之前大脑植入晶片一样，万智令人生畏。实际上技术已经在研发，利用脑结构与功能连接讯息，目前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基础生物实验。这项技术是在上世纪80年代人工智慧浪潮中起源的，通过几十年的技术更新，目前在模式识别、智能机器人、自动控制、预测估计、生物、医学、经济等领域已经成功的解决许多现代计算机难以解决的实际问题，也表现出了良好的智能特性。早在2009年，瑞士的一位疯狂科学家亨利·马克拉姆，他就宣布将在10年内实现人造功能性大脑。他表示，他的研究团队已经模拟出了老鼠的大脑，正向开发合成人脑方向迈进。他说，合成人脑将对寻找精神病治疗尤其有用，而全球大约有20亿人遭受着某种程度的脑损伤的折磨。在未来，换换脑子或许不再是休息一下的意思，而是植入一颗更强大的大脑。不换脑子的人会输在起跑线上，当然同时也可以在你现有大脑上加建新功能，比如可以加入一个 USB-C 的接口，把手机与电脑的资料快速导入，或者是加一个脑电波遥控功能，以后就不用电视遥控器了。当然也可以升级自己的配件，比如在眼球上增加远望的功能，或者是更换一套机械护甲，说不定以后除了大脑，其他的都变成机器。这样子的话，岂不是实现永生了吗？如果只有这样，以后人类才能与 AI 抗衡的话，那真的是走入了荷里活剧情。在之前，马斯克演示了一只叫做格特鲁德的猪，被安装上一个装置，被他形容为是装在骨头里的 Fitbit。每次他的鼻子被触碰，就会有一系列的响声，显示大脑找食物的那部分会有活动。马斯克认为这个意义深远不可思议，但是一些神经方面的专家并不感冒。在他们眼里，他们觉得这些技术在科学领域上并没有什么突破。 纽卡斯尔大学的安德鲁教授，他们正在突破工程学上的难题，就是将多个电极植入脑部。以他们技术来说，1024条频道在今天并不是那么大不了，但是以无线方式传输则是最尖端的。还有机器植入那部分很不错，而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去使用这些脑部数据。他表示，其实演示会在这个方面是不足的，而且没有展示任何过去没有做过的事情。他对马斯克的这个演示会的评价是，工程学上很扎实，但是在神经科学上却很平庸。这无疑对马斯克泼了一盆冷水。几个小时不到，他就在他的推特上回应说，很不幸学术界很普遍都过分看重一个想法的价值，而看低了将想法变成现实的价值。比如登月的想法微不足道，但真要上月球就很难。而马斯克3800万个关注者似乎也很同意，有些人还很卖力地帮他说话。其中的一个粉丝写道，学术界就满是那些以为自己在任何地方都是最聪明的人，事实上却挺蠢的。另一个粉丝说，如果我们等待同行业界论文去评论特斯拉，我们可能到现在都还等不到产品，所以要先制造它，它才会来。还有人说道，这就是一个学者和一个有产业远见与执行力的人之间的差别。安德鲁教授他研究过从大脑传输信号至脊髓，从而帮助脊椎受伤的病人恢复肢体运动能力的课题。他说他对于使用这个来读写记忆以及拓展大脑其他功能的说法感到怀疑。他解释说，虽然神经科学家在了解大脑控制肢体运动方面取得了进步，但是大脑如何进行思想以及记忆仍然是一个谜。虽然马斯克的成就众多，但是他也很喜欢夸大他的技术即将发展的速度。4年前，马斯克就说，2年之内特斯拉就能够独自在美国各地进行无人驾驶，途中还不需要充电。当然这还没有实现。后来他又预言，特斯拉到今年会有100万辆机器人出租车上路。现在看来也是幻想。最近他们的车才在自动导航系统中获得了一个软件的更新，可以辨认限速指示牌。你大概会认为这一点对安全的自动驾驶来说至关重要。而科技界梦想家的一大特质就是天马行空。 It didn't go through. That's a plus side. Let's try the right. Try that one, really? Okay. Yeah. Sure. Oh man, it didn't go through. All right. Nah, not bad. Room for improvement. 但是没有他所批评的那些学者，马斯克想要通过数字接口拓展人类大脑的梦想很可能不会实现。而这当中讽刺的一点是，格特鲁德朱的演示会宣称的目的是鼓励科学家来加入 Neuralink， 而他在推特上的那些粉丝对科学家的敌视或许根本不觉得值得加入。看来现在想大脑入侵还太过乐观，但起码已经开始了，不是吗？希望我们有机会可以看到那个世界的来临。好，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啦。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一下哦，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